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19日，正生会涉嫌诈骗捐款，四名董事被捕，正生书院校长等三名董事被通缉。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 2.9%， 就业不足率维持于 1% 水平。 天文台预测一道冷风将横过华南沿岸，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 以色列总理称已告知美国反对在加沙战后建立巴勒斯坦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月19号时间来到8点11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想同大家讲下关于政府嘅财政啊。早前都政府预啦，今年度嘅财赤咧系可能去到成超过1000亿嘅，下个年度都相信会继续咧系录得财赤。咁大家都会谂啦，点样可以开源节流咧？而家呢个情况系咪去到结构性财赤咧？坊间都好多唔同人讨论到嘅。早前喺香港电台嘅众言堂节目啦，财政预算案咨询嘅活动入边咧，有市民就问到啦，如果话开源系咪可以开征资本增值税咧？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当时讲到话，要考虑咧嗰个税种对于本港嘅竞争力嘅影响，亦都讲到喺社会充分讨论之前咧，系唔会随意引入新税种。不过当中有一句就提到话，资本增值税系研究范围之内，咁啊引起到一啲市场嘅关注，包括啦，投资银行啊，摩根大通咧都有发表报告提到话。如果引入資本增值稅咧，係或許咧會喺實施之前咧引發市場嘅恐慌拋售啦，對本港嘅樓價造成短期壓力啦等等嘅咁。再較早前啊，喺早兩日咧係司長陳茂波啦，係亦都再講就是、目前咧可見短期內不具備開徵資本增值稅嘅條件，強調咧係要考慮到香港競爭力啦、鞏固經濟復甦嘅力度等等，咁啊呼籲外界咧係唔好揣測嘅。嗱，資本增值稅就是对于一些出售资产所得到的利润是征收的这个税项，通常那个资产就是讲一些股票啊、房地产啊，都包括一些债券啊、车啊、船啊等等的。整体对于预算案有什么看法，怎样开源节流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又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他们之前都有一些不同的建议的，对于预算案。有新闻党副主席也是立法会议员容海恩，早晨。 早晨 ，Hello， 萧乐文。 头先容海，我哋就讲到呢个资本增值税嘅，咁近日司长都有再澄清，即系短期内都唔具备条件系开征啦。咁你自己点睇啊？或者新民党系点睇资本增值税咧？ 我自己觉得系有危险嘅，即系好似你哋头先所讲，如果你系订立咗有资产增值税，咁呢个正正就会对投资者或者系将会嚟香港做投资嘅企业啊或者人士咧，佢哋会却步。即系如果你系即系佢哋谂啊，我哋嚟到香港都系想资金流动多啲，发展机会大啲嘅时候，你无啦征收新税，咁我觉得呢个即系会令到佢我会系将啲资金会系选择调去其他國家而唔嚟香港咧，即係當我哋政府係大力咁樣支持話招商引資，希望更多企業落户嚟香港做好創科嘅時候，我哋好需要佢哋嚟香港係最好嘅置業啦，或者係多買香港股票啊，多方面唔同投資啦。但係如果我哋喺呢個時候徵收新税，我都擔心係有一個反面嘅影響，即係令到佢哋有機會真係唔會選擇嚟香港落户咯。即係呢個可能未去到一個咁嚴重嘅，即係話我會唔會恐慌性拋售咧？因為都要睇翻而家樓價係點樣。但係當然你定立咗一個死線話，我哋幾時會開始定收呢個資產增值税啦？而係包括係物業嘅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有機會係令到市場動盪，就欠缺咗而家政府，即係包括琴日政府都響我哋議員議案討論嗰陣時候都係話希望係可以穩定我哋香港市場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有任何機會係會動盪到，無論我哋股市好或者我哋嘅資本市場嘅好，都係會有一個擔心。 不過呢個資本增值税就係市民喺諮詢會度提出嘅啦。不過政府都講明話，可見短期內係不具備開徵資產資本增值税嘅條件。嗱，咁面對財赤啦，咁唔用呢一個税或者資本增值税唔考慮嘅，你自己或者新民黨有啲乜嘢開源嘅建議咧？ 我哋其實都有研究過有關於開源嘅問題，即係喺呢個咁艱難嘅時間，點樣可以再揾多啲錢翻嚟用，或者係收邊方面嘅税項咧？咁其實我哋會見到而家個股票市場個交投其實係淡靜嘅，即係尤其是琴日亦都係跌市啊咁樣，即係升咗少少，但係都係偏向低點咯。咁我哋會考慮，即係會諗翻政府係咪應該研究再下調股票印花税嘅空間，即係而家係原本係 0.1， 即係而家。可唔可以再下調翻原本嘅國庫 0.1 咁樣啫，或者再低啲咧？即係去鼓勵交投，因為都見到其他國家嘅收款係收嘅税項係低過香港，咁所以如果我哋唔吸引到外資嚟，其實呢個亦都係我哋需要研究嘅地方。 即係你哋嘅建議係去到 0.5 係咪？我想搞清楚 0.05 再降低啦，係啦，建議將股票印花税下調至原來嘅雙方買賣國庫 0.1 咯，即係都希望去吸引翻企業嚟香港上市，起翻一個正面作用。咁亦都係即係都希望政府會接納到，咁我哋係希望去到 0.05 咯，即係由即係再低少少啦，即係希望個交投係會刺激翻個交投。咁另外一個就係見到股市低迷啦，我哋亦都希望政府係調整外匯基金嘅投資成分，亦都係即係希望外匯基金係買翻香港股票，或者係我哋香港嘅大藍籌啊，或者係一啲穩定嘅股票。其實而家有一啲股票嘅收息亦都係高嘅。即係其實過往咁耐，政府亦都冇喺香港股市呢個投資，亦都希望政府喺呢方面可以考慮係呢個亦都係振興翻我哋本地嘅股市，亦都係一個俾到投資者有信心咯。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喺股票市場嗰度要有多元發展，即係呢個我哋認為係一個正面或者係快速。收到税項，亦都係收到更多嘅税項，一啲基本嘅需要，一啲基本嘅措施。咁當然另外一樣，我哋會諗，會唔會可以調低烈酒税？呢個亦都係我哋今年向政府提議嘅。即係當然而家酒精濃度高於30%嘅税項係100%，亦都係大幅係高於鄰近嘅地方。咁所以如果係響2008年已經取消咗葡萄酒税咧，其實應該已經帶嚟咗明顯嘅收益，咁所以亦都有外國商會同我哋提出嘅，如果係可以將酒精濃度高嘅税項係減低咧，係可以係帶嚟豐盛嘅經濟收益，亦都因為我哋亦都見到有好多人係希望可以喺香港度做好一個拍賣，即係酒嘅拍賣。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亦都唔會令到廣大市民話多咗飲酒啊咁樣，其實都唔會。而家其實個價錢都係響翻度，即係都唔係貴嘅價錢。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響酒個調低税個方面，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呢方面嘅資金嚟。或者呢方面嘅交投嚟到香港，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新经济嘅发展咯。 但头先讲到其中一点啊，建议政府动用外汇基金系即系入市啦。有冇个具体谂法系谂住系咩买几买边一类型嘅股票，同埋有冇听到坊间嘅反应系点样咧？又？ 这个暂时未有，因为这个都是要翻政府自己去做翻研究，边个组合投资组合是合适的。所以我都认为即是购买点样先算是优质上市股票呢，或者是不是应该在市盈率啊在个派息的方面有基本条件去确保个风险是可控。 Okay. 那我们亦都希望政府或者金管局可以做这方面研究去向港股方面的发展。 我见有些财金界人士有报道提到说这样的做法可能令到外界反而觉得哇政府要咁樣要出手救市是不利市場信心，會不會有反效果呢？ 我覺得兩睇嘅，即係你正正又係穩健翻香港股市對，即係市民對香港股市嘅信心，亦都係對我哋香港股票或者企業嘅信心，我覺得有兩個嘅提升。咁所以當然你話會唔會係要俾到外界覺得政府出手喎？但係我覺得政府出手都如果提升到信心嘅話，這個何樂而不為咧？即係可以做可以研究嘅方案。 另外金管局咧都有回應傳媒嗰陣咧，都係提到話外匯基金嘅法定目的咧係維持香港嘅貨幣穩定啦，同埋貨幣與金融體系嘅穩定同健全。咁亦都話外匯基金係唔會直接投資本地市場。咁係咪都基本上都渺茫啲啊？你哋呢個建議？ 希望佢哋考慮啦，同埋研究下有冇咁嘅方向啦。即係佢哋話唔得，即係當然可以有啲措施可以做嘅，即係會唔會用其他嘅方向，或者用其他嘅基金去處理。咁但係我覺得都係事在人為嘅。 另外我見係咪你哋都有提議過叫徵收一個叫超級奢侈品税啊？呢個係個諗法係點？同埋有冇預過為庫房係帶嚟幾多收益啊？ 這個暫時未能夠去即係估計到有幾多少收入，但係我哋見到其他國家，包括係加拿大啦，都係響2022年9月開始就係針對私人飛機同埋遊艇去徵開超級奢侈品税嘅，同埋馬來西亞響2023年亦都係推出咗奢侈品税，亦都係有助縮減赤字嘅。咁所以對於外國一啲研究，亦都係認為，如果係響私人飛機或者大型遊艇係作為碳排放負責的有效方法的時候呢，即是我們都建議政府，如果在我們令到我們更成為一個綠色城市，因為大家都知道飛機和遊艇是不是用電能的嘛，即是他們都是燒油啊，或者是用其他用回舊的能源方法。所以我們都希望，如果我們是一個綠色城市的話，在這方面徵收稅項亦都是帶來一個正面的影響，即是都是令到外界覺得香港都是一個綠色城市。 之前有啲討論咧，就話係咪喺公共服務嗰啲收費都可以調整啦？咁啊，即係其中一個原因咧，都唔係主要嘅原因嘅，就係話可能都要幫補下庫房啦。咁另外都話有啲就係本身嗰個成本都收回唔到嘅，係咪要檢視咧？咁你哋嘅睇法係點啊？同唔同意一啲公共服務要係增加上調個費用嘅咧？ 當然而家經濟咁差嘅時候，市民一定唔想見到一啲公共服務，包括係醫院啊，或者係急症室啊等等呢方面係突然間係有一個大嘅轉變嘅。但係如果政府覺得係佢有一個檢視，令到市民可負擔嘅情況下係徵收咧，我覺得如果政府喺呢方面研究，但係都要做好市民嘅諮詢咯。即係呢個，因為而家正正就係、是。無論我哋樓市低迷、股市低迷嘅時候，大家個銀行亦都蒸發咗好多錢，亦都唔想喺呢個時候影響到市民對我哋香港經濟或者對政府嘅信心。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要好謹慎咁去處理，係咪應該加，或者點樣邊方面做研究，響邊啲嘅服務去加收，即係呢個亦都係要考慮翻。 OK， 好啊，唔该晒容海恩，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 好， 唔该，谢乐文，好，拜 拜，容海恩咧就系新民党副主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啊。其中佢哋提到新民党就建议政府动用外汇基金咧，系带头入市去提振个市场嘅。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近日讨论到一啲开源之外，除咗头先讲到有市民提到嘅呢个嘅资本增值税啦，咁亦都有政党提到话系咪征收呢个离境税啦等等。不过见到财政司司长都表明系话唔会开征噶啦。1872311不同的开源的方法，截流方法都当然欢迎大家打来啦。总之财政预算案或者整个政府的财政相关的，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请多位嘉宾一起谈谈，有立法会金融服务界议员李慧宏，早晨。 早晨。 早晨，李慧宏。有讨论到就是说这个资本增值税的，不过财政司司长都再讲的就是目前或者是可见的短期之内都不具备啊在香港有开征这个资本增值税的条件。你自己怎么看，本身对于这个建议是不是完全不可以想的呢？这件事本身是。 是啊，我想即是早前陈茂波司长都出了来澄清，就说那个资产增值税就现时不具备条件去做这件事啦。那我想是在那个整体的咨询期间，话明咨询期，那可能都会听很多不同市民啊和业界的不同意见。那所以即是当时候可能只是讲了话即是在资本增值税属于政府那个研究范畴之内。那在研究我想就大家会看很多东西，税务亦都比较复杂，亦都我想这些这样这么大的动作呢都不会说这么轻易真是没有一个比较很全面的一个沟通啊，即係諮詢嘅，去好輕易推出。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即係任何如果你增加嗰、那個即係税收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對個市場都不利嘅。咁所以我覺得司長出咗嚟澄清咧，呢件係一個即係正面嘅信息。咁即係呢個避免大家都會喺短期之內覺得有啲擔心。即係就算而家比較有財政面對啲壓力咧，我諗應該有其他更加好的一些方式去即開源節流。 即具體講下點解呢一個税項啦，即去即詳細啲傾或者係研究去考慮都唔好咧？或者香港有啲咩條件係點解會唔應該係開徵呢一個税項咧？可唔可以講下具體嘅影響係啲咩咧？ 係啊，我諗因為香港整體嚟講呢個低稅率係我哋一個競爭核心嘅一個優勢嚟嘅，咁亦都唔應該輕易去改變呢個基本原則嘅，咁所以 去買賣任何資產，你話無論係即係金融資產啊，或者物業啊，或者其他嘅一啲投資咧，呢個稅項如果增加咗一個呢啲成本咧，你都會好影響嗰個整體個市場嗰個交投量啊，或者投資者嗰個入市場嘅嗰個意欲嘅。咁所以好似啱啱咁講咧，就我哋香港呢啲係多年嚟一個即係競爭優勢，咁所以就唔應該話好輕易去改動呢、這個資產增值税咁樣加呢樣嘢啦。 OK， 另外就係股票印花税啦，其實上年十一月就通過下調去到0.1%啦，咁有唔同嘅政黨咧都有提到係咪要進一步再下調咧，甚至去到0.05%去刺激個交投咧？不過先講下之前調低個幅度有冇係達到個效果，又刺激到個交投先，又同唔同意再進一步下調咧？ 當然我想從業界的角度或者從一個整體競爭力的角度，你如果那個交易成本越低呢，就越有利於市場人士，即是比較頻密的買賣。咁當然那個稅率回復返到去2021年8月份之前嗰啲水平呢，我想呢、這個即是我哋業界都認為個力度可以更加準取啲嘅，係咪先？即是我哋當時俾建議嗰時候都係希望可以更加進取啲，咁但係我諗呢、這個都係一個恢復翻到去之前呢個水平係同政府當局咧去多方面溝通，始終我哋個財政而家都面對一個比較大啲嘅壓力啦，咁所以階段性而家去到呢個水平咧，我諗就即係都過一段落，但係如果未來在我哋財政嘅情況比較健全啲嘅情況，再進一步去考慮咧，我覺得都適合嘅。即係而家唯獨是就即係真係比較困難啲，咁我哋就真係都要諗下有冇啲更加好嘅一啲開源節流嘅方式咯嚇。 其實係咪真係刺激到交投？因為我見陳茂波司長嘅説法都有提到話，印花税喺股票交易成本嚟講佔比好細啊嘛，同股票成個交投係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再進一步去下調有幾大嘅刺激作用咧？ 我諗當然你話整體係個投資氣氛好啲，或者你總之投資者入到個市場可以賺到錢呢、這個係一個最基本嘅一個因素啦。咁但係難免呢一個交易成本係一個因素之一，尤其是係一啲更加頻密嘅一啲程式買賣啊，或者係整體即係好難否認呢一個唔係一個重要的一個因素。咁如果我哋睇翻喺嗰個即係市場入邊，譬如話交易所買賣基金冇股票印花税，咁你見到係呢幾年嚟佢嘅增長都即係幾快同埋唔錯嘅，對比於平時嗰啲正股。咁所以即係我認同唔會話係唯一一個因素，但係好難你去好難去咬呢樣嘢，唔係一個好關鍵因素咯。同埋整體嘅競爭力嚟講，你睇下其他嘅市場，即係我諗投資者都好現實。咁如果你有啲市場嘅成本高啲，你買翻同一隻股票，即係如果有啲係喺海外有或者有第二個地方上市嘅話咧，咁我哋都要提高呢方面競爭力咯嚇。 Okay. 最後講下頭先同阿容海都有傾嘅，就話新民黨都建議用外匯基金去投資香港一啲優質啦或者穩健嘅股票去提升嘅股市，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咧？又 我諗喺金管局早前咧，對於一個外匯基金都已經解説咗啦，即係喺一啲突發嘅情況，需要去有可能要去拋售呢啲資產嘅時候咧，如果我哋係入邊過度集中持有一啲香港嘅股票，譬如咁講，咁其實可能會更加作成一個惡性循環。但係同時間咧，我諗如果喺特區政府喺佢哋嘅可動用到嘅資金嗰方面咧，有一個帶頭嘅一個作用，未必係外匯基金啊嚇，但係即係喺佢哋嘅一啲資源動用到嘅情況咧，多多少少未必一定係好多資金，佢哋都一定程度如果參與落去嘅市場。或者喺資本市場度咧，做少動作，都會 具體係點啊？即係點樣嘅呢個？廿秒到啫，可唔可以講下呢個？ 點樣話 ？sorry， 具體係點樣啊？你咁快？ 即係我意思即係話，未必喺個外匯基金呢一個未必係一個適合嘅地方，但係喺其他政府有嘅資源入邊去動用呢啲資金咧， okay. 可能會更加適合，亦都會有個帶頭作用，提振嗰個投資者嘅信心啊！ 好，同阿李慧宏你傾到呢度先。李慧宏係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轉頭翻嚟再傾。

较早前咧落翻去城西道嘅支路咧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嘅车就可以去翻城西道嘅支路啦。咁而家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另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家咧，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同埋东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啦。西隧嘅交通咧暂时都系畅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葵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嘉里货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前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啦，来回方向啊，近住沥源村咧就比较车多啦。咁而家出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去上水方向车龙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队长啊，要靠你多啲指点啦。 好啊，你肯学就得啦。 咁我饮完你冲嘅茶，就算系正式拜过师噶啦。 我唔会咁容易收徒弟噶。 我谂你最好都系收咗我好啲。横掂迟早，我哋都系一家人。 罗本同队长咁讲系咩意思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揾嚟泰拳拳击运动员向子希、向子莹两兄妹，同我哋分享佢哋两位一齐赢金腰带嘅故事。 港台体坛123， 梁礼勤、叶蕴仪、李丽主持，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4:30到6:00，港台电视31播出。 2024年1月19日，圣生会涉嫌诈骗捐款，4名董事被捕，正生书院校长等3名董事被通缉。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2.9%，就业不足率维持于1%水平。 天文台预测一道冷锋将横过华南沿岸，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 以色列总理称，已告知美国反对在加沙战后建立巴勒斯坦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剛才講到關於預算案和政府的財政，除了講到有市民提到的資產增值稅，政府說短期內都是不具備開徵這個資本增值稅的條件。另外有人都建議到，或者政黨建議到這個陸路離境稅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也都提到說，開徵陸路離境稅會影響到大灣區融合，即使想更多人是留港消費，都不可能向只是向香港人徵收的，所以就說不會考慮開徵陸路離境稅。也都有人提到话系咪消费税都可以谂咧？咁啊，司长都话经济正喺度复苏啦，咁所以唔会考虑引入消费税嘅。1873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另外有关于垃圾征费啦，咁啊4月1日实施。环保处处长咧早前接受访问咧都话会加强一啲宣传啦，包括喺区议会啦，同埋利用绿展队嘅，咁亦都提到市民都要有一个树立到一个守法嘅意识。不过寻日咧喺油尖旺区议会咧，食物环境卫生委员会咧都讨论到垃圾征费嘅细节，提到一啲问题。 例如關注三毛大廈一啲違規棄置嘅執法問題啦，包括就係話區內一啲三毛大廈咧垃圾棄置嘅重災區咧集中喺天台同埋天井位置，而且三毛大廈咧一般都係冇一啲垃圾收集嘅安排嘅，咁唔少住户咧直接咧係抌落一啲公共垃圾桶，質疑點樣去處理咧？講到一啲公共地方，應該咁講，講到一啲三毛大廈又未必喺自己嘅住宅入邊嘅呢啲天台啊、天井位置，咁到時呢啲垃圾係可能邊個處理咧？嗰啲成本又點樣咧？咁187231咧，繼續可以歡迎大家講下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希望有垃圾徵費，但係就係大家可能要源頭減費啦，即係少啲垃圾製造啦，或者做多啲回收啦。咁不過其中有一樣嘢，廚餘方面嘅回收都唔係話度度都可以做到嘅。見到政府而家都話咧，今年之內咧就會喺全港嘅公共屋邨設智能嘅廚餘桶，超過1000户嘅私人屋苑都可以申請咧環保基金咧係購買，政府預備咗咧大約1500個係被攞嚟做收申請嘅呢啲智能嘅廚餘桶。廚餘方面又點睇？187231食肆方面可能都關注到廚餘嘅處理嘅，咁喺垃圾徵費要實施之下，佢哋嘅關注係啲咩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早晨。 早晨，小林文你好。 早晨，黄建龙。整体4月1号实施呢个垃圾征费，业界嚟讲最关注系啲咩咧？ 嗱，讲呢件事咧，我真系要由10年前讲起嘅，因为咧呢个垃圾征费咧系早于10年前已经提出嚟。咁当时咧，我都有份就被邀请坐入去嗰个叫固体废物收费个小组嘅。咁所以咧，头先我譬如听你讲嗰啲唔同嘅区议会而家提出嚟嗰啲质疑啊。或者而家呢幾日我喺坊間聽到普遍香港人講緊嘅嗰啲擔憂同埋嗰啲唔理解咧，其實我10年前喺個委員會裏面都聽過曬嘅，因為嗰當年個委員會裏面包括我作為參與界啦，亦都有其他係一啲委員嗰啲屋苑嘅管理啊、法律業主立法團代表啊嗰啲代表咧，其實喺佢哋嘅角度都諗到無盡咁多嘅問題同可能性，咁所以咧其實。都提出曬，咁十年落嚟咧，其實有啲嘢政府都聽咗意見嘅。我舉個例子，譬如我哋餐業咧，係爭取到就係廚餘回收係唔使錢嘅。當時提出係要錢添㗎嚇。咁所以咧就係有啲嘢修訂咗，但係似乎咧絕大部分嘅問題，十年前同十年後都係冇改變過，都係大家都仲係擔心嗰啲問題，包括非法棄置又點解決啦？假嘅袋係喺某啲。網站買到嘅喺國外或者內地網站買到嘅點解決啊？呢啲問題其實到而家都冇切切實實咁有大家感覺係舒服嘅。咁所以嗱，你話而家我哋餐飲業界咧，其實套翻落嚟去到細啦，咁都係咁上下。即係我自己其實都好無奈嘅，因為即係我自己就相對比較環保啲嘅人。但係我嘅左腦同個右腦咧，而家都覺得好衝突啊！因為喺左腦咧，我計一計我公司，譬如我自己公司嘅規模，同大家講講咧，大概一年要用俾多300萬呢個垃圾費，就係、是、買呢啲袋，就目的就係買呢啲袋嘅啫。咁你諗下，300萬係一個好大開支嚟嘅，所以咧就左腦梗係好痛苦啦。但右腦咧，我又要說服自己咧，其實都係為咗環保啫，為咗減少個堆填區嘅負荷啫。咁香港大家700萬都有份，包括我都有份㗎。咁我仲俾兩次添，我喺公司要俾，喺屋企又要俾。咁所以咧，就我諗而家好多即係我哋經歷咗十年嘅人就有呢種無奈感。而家新開始去經歷嘅咧，因為大部分市民其實過去嗰九年幾都係冇理過呢件事㗎嘛。咁突然間而家新聞講出嚟咧，就開始感受我哋十年來嘅感受啦。就開始個即係而家，但係佢嗱呢個你大家要明白咧，佢呢個法例嘅本身咧係必然影響700萬人嘅。因为你无论几环保，你都有垃圾掉噶嘛，你唔可能零嘅。咁但就所以你就算几环保的人咧，你都系会使多咗钱嘅。咁就系呢个就系呢个法例嘅最大特质，同埋咧佢系通过一种惩罚嚟去解决呢个垃圾嘅问题。你一定系就系用钱令到你感觉到唔舒服啦，你咪掉少啲咯。咁佢原理系咁。所以大家咧一定係覺得係唔多中意嘅。咁我哋業界咧，所以餐飲業界，我哋嗰啲商會其實早於5年前，我印象中最少已經係做咗好多嘅講座啊，好多嘅trial 啊，去同啲有啲就去還，譬如 ECF 嗰啲環保基金度攞錢，就同啲商場又會合作啊，同啲環保團體去做好多嘅合作啊，咁嚟等餐飲業界去嘗試啦。亦都去揾一啲方法睇下點做到啦，因為廚房 租金都好貴。 嗯， 你諗下要分類，係啦，第一樣你梗係要分類，分咗出嚟嘅唔使錢啊嘛。但係一個垃圾桶變四個喎，你啲位置點擺啊？咁、好啦，要去有位置啦。假設你有位置啦，邊個負責去分啊？唔係老細做到嘅喎。咁呢個工作咧，亦都聽落感覺上咧都係。似乎是一個相當之厭惡性工作嚟嘅，去分啲廚餘出嚟好肉酸喎。咁而家洗碗工請唔到嘅時代，你又邊個去負責做呢？咁、所以咧，我自己估計咧，就一來咧，就好多食肆都係會解決唔到嘅。咁咧就暫時嚟講啊，即係都係覺得咧，俾咗錢算啦，都冇辦法，唔犯法咪算咯。咁、到頭來咧就雙輸啦。因為咧嗰、那個錢就使多咗，但係香港嘅垃圾就冇減少到，有啲人講笑仲多咗幾個綠色嘅袋，足過咗幾百萬個綠色嘅袋每日添咁。咁雙輸局面，大家都唔想咧，就焗住都係要做回收，但係咧就我相信個過程都係會比比較漫長同痛苦，因為咧由唔做變做咧，其實中間真係有好多困難，無論政府佢點協助我哋咧，個問題都係咁現實擺喺度，係未做到嘅。咁再讲多一句即係俾你听呢知道一下呢譬如我而家有五十几间食肆呢大概有六成嘅商场即係我就比较大着眼喺商场嘅有六成呢就係、已经可以做到回收㗎啦。剩低个四成呢就係、就算我哋依家分咗出嚟呢佢都係个商场未有呢种回收嘅配套去帮我哋交俾免费嘅即係个政府收集嘅。咁就变咗呢而家由而家去到4月1号咧，我哋仲要，譬如我哋作为租户，都要继续去同商量，去同嗰个商场商讨，同嗰个垃圾承办商商讨，你会唔会喺4月1号前提供到呢个服务啊？因为政府嘅讲法咧，就系佢哋已经系接受全香港任何商场申请，就系将啲厨余免费交俾佢哋去 O Park 噶啦。但系商场做唔做咧，就唔系我哋租客可以控制噶嘛。咁所以呢啲仲有好多呢啲民間要去處理嘅嘢，仲喺未來呢三四個月一定要處理到到先得咯。 先講頭先你最後講個點啦。有啲商場話未必係即係收完之後可以做到一個配套幫手送去 O Park 嘅原因你，你了唔了解係啲咩？同埋除咗商場以外，其他啲食肆咧，佢哋點樣去處理嘅？即係收完啲廚餘之後。 我明白你呢個問題，我早兩日都再有同環保署有啲同事傾過呢個問題。以我嘅理解咧，根據政府嘅講法咧，就係、是、政府喺而家已經可以接受任何商場，只要你有廚餘咧，佢都可以派到承辦商去幫你收走佢，就送去 O Park 噶啦。咁所以咧，就只係個商場要去揾一個方法同政府聯絡得上去申請嘅啫。咁所以就唔係要個商場送去 O Park 㗎，係政府嚟個商場度收，即係佢承辦商嚟收去 O Park 㗎啦。我理解係咁，所以商場照計咧喺理論上咧就已經係可以全覆蓋嘅，但係而家現實世界就一半覆蓋啫。如果用我自己公司嘅例子， okay. 就因為仲有一半嘅商場佢未去做呢一步。咁街鋪啦就難好多啦，因為街鋪咧就冇一個中間人幫你去收，咁好零零碎碎咁點做啊？而家政府嘅策略咧。就是會在那些垃圾而家現有的食環署的垃圾收集站的旁邊那裡或者在裡面整一個廚餘收集點在那裡。我的理解呢去到今天大概有五十個這些點。 很少了以全港來說五十個。 就是八十個。它目標是一百個。那現在全香港其實是有二百個垃圾收集站。那就會有一百個這些點。那就政府就覺得大概都夠了。咁同時咧，佢就話會有一個十八區呢一啲食專喺食肆旺區，其實成條街都係食肆嘅，每個區都會整一個承辦商咧，就去夜晚嘅時候主動去嗰啲區度收廚嘅。咁呢個咧，佢就話現時有四個呢啲點咧係做緊，咁啊將來咧會去覆蓋到十八區都有嘅咁。咁呢都係要靠用呢啲咁嘅方法咧，就去收廚餘咯。咁個別食肆點做咧？咁就睇下你現時係點啦。如果你而家係一老闆自己將垃圾稱咗出街嘅咧，咁將來你就要稱去嗰個你最近嗰個收集點。但係如果你而家係用個垃圾承辦商嘅咧，咁你就要同佢傾啦。佢要收垃圾時咧，就幫你收埋佢，就拎佢嗰個點啦。咁究竟佢會唔會額外收費咧？ 定係工作量差唔多啫，唔額外咧，咁呢個就要係同個承辦商去商討啦。咁所以都幾複雜嘅，但係似乎就有得做嘅咁咯。 我聽落就似乎商場以外嗰啲街鋪好似仲嚴重啲，因為頭先所講，雖然有啲點喺度啦，亦都話即係可能夜晚有啲旺食肆嘅旺區先有，咁但係的確好多地鋪未必係旺區，咁佢哋日後啲廚餘係點樣搞咧？ 嗱，咁佢現時啲垃圾點搞呢？就係、是、大概用翻同一個方法， 嗯， 因為咪頭先講現時佢都係交擺出門口之後，有個承辦商幫佢收去嗰啲食環署嘅垃圾站噶嘛， 嗯， 咁到時咧佢要分兩袋咯，咁、那個廚餘佢就幫佢稱咗去個垃圾站隔離嗰個廚餘收集點咁、 嗯， 其實原理都係差唔多嘅啫， 嗯， 但係大家要去真係要同你個承辦商傾，同埋係一係要試下做。 嗯， 同埋系点都会多咗钱嘅，你一定多咗钱嘅咁咯，成本一定系上升嘅，所以咧，即系有啲人好觉得而家经济都唔系好啦，消费都唔系好嘅时候，点解搞呢啲啊咁？但系个问题系佢系十年前已经倾，2021年已经立法，咁、 嗯、 当时因为疫情就一路拖到而家先实施啦，咁疫情后应该得啦啩？点、嗯、知疫情后个经济都唔系复常得咁好、啊，而家仲系大家都系好挣扎中咁、啊，所以大家就感觉嗰个时间点好似。好唔明白，好唔合適咁咯、 okay. 啊，所以就係咁嘅情況。 頭先聽咗成個過程都唔係咁容易，或者好似都比較複雜啦。係咪個個食肆都理解清楚曬咧？同埋頭先你提到一開始講到咧，以你嘅食肆規模為例，一年多成300萬，係咪最主要係人手方面可能請多咗人係要去處理做分類等等咧？係點樣咧？個錢 300萬係完全冇計增加嘅人手，同、 嗯、 埋如果個垃圾箱要增加嘅費用。只係計買嗰啲綠色嘅指定袋，用我哋現時已經做咗回收㗎啦，因為我公司比較環保啊，已經分仔廚餘出嚟，分仔回收物出嚟㗎啦。咁嗰啲當唔使買袋，淨係嗰啲必須掉嗰啲買袋，咁成個垃圾機嚟成嘅啫，都成咗200-300萬出嚟嘅。 即係做盡曬回收都仍然 係做曬，都仲要俾咁多嘅。如果我唔做，可能要500萬嘅，即係咁樣嘅概念啦。 嗯 咁未計人手嘅增加嚇，未計垃圾箱會唔會加價呢啲問題，咁所以其實都好大嘅錢嚟咯。咁、 嗯、 第一個問題你問 業界做咗啲咩，係咯清唔清楚咧？其實 咁、樣，我好不負責任咁答你咧，我覺得大部分都唔知嘅。咁但呢個咧係大家就覺得哇有冇搞錯？搞咗咁多年，仲大部分唔知。咁第一，我作為商會嘅領袖之一咧，我都好慚愧。但是最现实就是咧，你想想过去4年5年香港发生紧咩问题？每一个月我哋都有比呢件事更恐怖嘅事摆喺我哋面前，要去处理噶嘛。疫情期间你想想即系每一日都系发生紧，好担心有冇传播啊，有冇乜嘢要嚟封铺啊？6点后准唔准做生意啊？呢啲问题，你同佢讲垃圾就嚟收费、啊，佢即刻冚你电话啦。你叫佢嚟。上下呢啲堂喎，佢直頭都唔想睬你啦，係咪？人之常情，大家都係咁噶。去到舊年咧，都係講緊，大家唔夠生意，請唔到人，唔夠生意，呢啲問題都係擺在面前，你一定要花咗啲精神同時間落去先噶嘛。所以唔係去到依家實施前嘅2-3个月啦，啲媒體開始報啦，佢開始覺得真係要做啦， okay. 大家都唔會擺個精神落去嘅，所以係好現實嘅呢件事。 OK， 同阿黃建龍你傾到呢個先，都提到業界即係關注到啦，或者預示到啦，嚟緊嗰個成本啦，或者出現一啲嘅問題，仲有啲細節話要傾嘅，包括譬如回收成個流程究竟係點咧？1872311，整體垃圾徵費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都係講即係歡迎大家打嚟講嘅。頭先亦都講到，譬如特別廚餘回收方面啦，除咗食肆之外，居民。一般市民啦，平時可能煮飯，都唔係話可以全部咧，即係都可以係唔製造垃圾嘅，即係起碼可能煮個飯，你要批皮，你有啲骨，咁嗰啲都係一啲廚餘嚟嘅。咁究竟除咗話變成垃圾係要用指定垃圾袋裝之外，有冇啲方法可以做多啲回收嘅咧？成日都話廚餘嘅回收配套問題咁。嗱，而家政府方面咧就話咧，今年會喺全港嘅公共屋邨咧設立呢個嘅智能廚餘桶。咁另外私人屋苑方面都可以申請環保基金去買啦。咁就話有1500个係可以做申請嘅俾人哋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环保协进会总干事邱荣光，早晨。 系早晨噶。 整体喺讲个厨余桶咁细节之前，都讲下即系整体嘅大政策啦。4月1号实施垃圾征费啦，你觉得政府喺个解说宣传方面，或者市民理解成个嘅实际运作方面嘅情况点咧？ 正话阿黄生讲嗰度就系都反映咗一部分嘅现实啦。咁啊，好多时做咗好多咨询工作啊，因为呢、這个。 即係徵費都講咗好耐嘅啦。咁大家都好似最近先忽然間醒覺咗，咦，真係殺到嚟嘅咯，唔係講笑嘅咯。咁大家就好緊張咁去做呢樣嘢啦。咁我即係都有一個係鹿仔店係我哋去營運嘅。咁可以講你聽咧，就最近咧，大家就好似趁埋過年清垃即係年廿八啦，洗邋遢咁。真係回收嘅量咧係飆升得好緊要嘅。啱啱以過去個禮拜日為例咧，我哋回收到嘅紙張咧係平時嘅兩倍咁多嘅。咁好，我都親眼去睇嘅時候咧，見到好多係一箱一箱嘅，即係屋企啲書啊嗰啲，可能都睇完之後一路擺一個，即係擺埋一邊，都沤咗一段時間啦。咁卒之就拎起決心咧，就斷捨離，就拎咗去回收。咁都係一個俾大家時間去清一清理屋企嘅堆積咗唔要嘅嘢，咁可以拎去回收一個機會啦。咁始終都係咧，就好多時政府做諮詢工作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可能唔好理，又唔知幾時會發生啊，嚟到先算啦。咁今次真係嚟到先算啦。咁大家就忽然間就多啲去做呢個工作啦。咁亦都留意多咗，即係啲新聞啦，譬如講到啲回收量啊，垃圾去咗堆填區，咁我哋啲堆填區就嚟又滿啦，又話要擴展啦，咁擺喺邊好咧？咁呢個即係鼓勵大家去回收，令到將來垃圾徵費嘅時候咧，都可以自己個垃圾袋越嚟越細，咁啊變咗買嘅垃圾袋亦都少啲，咁都係令到大家一個好嘅反思機會嘅。 讲话厨余啊，今日最主要其中讲一样嘢就系厨余回收方面咧，因为垃圾征费之下，大家都关注回收个配套问题。之前咧，其实环保署都一路做紧咧，2022年咧展开咗一个为期18个月嘅公共屋邨厨余收集试验计划，就为100座嘅楼宇做即提供一个智能厨余嘅回收服务啦。有冇留意到成个情况系点？你又了唔了解呢、這个？ 我哋本身其實喺2021年咧，即係而家兩年前就開始一個即係先導計劃，就係用呢啲回收機咧，香港一個大嘅屋邨咧，同埋有另外5個細啲嘅屋邨咧，做一個試驗俾即係政府都係支援我哋嗰個用呢個回收基金啦，咁就試下睇個回收係唔係適合到啲市民嘅需要嘅。咁呢個其實做咗兩年咁耐啦，其實發覺市民都好配合去做嘅。咁都有像我哋將呢啲回收機呢，譬如每幾座就用一部回收嘅機器啦。咁除咗收紙張啊、鋁罐之外呢，其中一部特別啲呢就係收廚餘嘅。咁每晚到夜晚食完飯之後呢，就發覺如果唔係屋企個主婦拎啲廚落嚟喎，好多時係啲先生呢，可能食完飯之後就拎埋啲廚落去回咗收佢啦，咁內行下啦，咁都好乖乖咁拎啲廚落嚟。咁見到其實呢嗰、那個大眾市民嘅反應呢，其實都係唔錯嘅。咁所以我哋進行嘅時候，當然要睇到好多必須關注嘅嘢，例如啲廚餘，我哋就會喺夜晚，譬如話6點收到去大約10點鐘到，咁然後咧就車走噶啦，因為又唔想佢過夜啊，因為一過夜嘅時候驚有臭味啦，驚會有小強走出嚟啦，咁啲人就會好反感，就唔中意啦，咁所以都要諗清楚啲配套，同埋當地嘅居民咧，好好地咁商量一個係合適嘅做法，然後先至可以做得到咯。 OK， 我想問你嗰、那個喺一個屋邨嘛，頭先你話有5個嘅即係細村啦，都有擺呢啲嘅廚餘回收嘅，其實一個機定係一個桶咧，佢識得自己收完啲廚餘之後係會變咗一啲即係化肥。即係肥料，定係會再運去 O Park 類似咁嘅地方咧？ 嗱，如果話變翻一啲嘅堆填如果係即係做翻啲 compost 啊，即係嗰啲嘅料咧，以前我哋做過，差唔多10年前做嘅，嗰時就係幫一個即係大型嘅屋邨做啦。大約收譬如100公斤咁樣擺落去之後，大約100個家庭啦咁嘅即係廚餘廢物啦，咁就係14日後就出翻一啲嘅堆肥嘅。咁嗰個堆肥咧，其實有啲限制，就係譬如你個屋邨有冇地方種嘢先。咁如果唔係啲堆肥走出嚟都冇用噶嘛，咁出之後就拎去掉。 OK。 咁而家我哋嗰啲嘅方法咧，就係收咗之後咧，就會拎去 O Park， 就係喺個廚廠集中嚟處理嘅。咁嗰個做法其實我哋就集中喺一個大型屋邨做啦，咁都擺咗20幾台嘅機去收。咁其實好簡單，好似一個即係比如一個雪櫃啊，或者洗衣機咁上下大細。咁拎咗廚餘去到，咁嘟一嘟嗰張綠仔卡啦，咁然之後咧，佢有個蓋就會打開，咁擺喺廚內，跟住佢會稱重，咁然後咧就將嗰個記錄咧就記錄咗，我哋擺咗 幾多次嘅廚餘啦，咁佢就然後去到夜晚嘅時候咧，就會有人嚟喺個廚餘機。當然佢裏面有個桶咧， okay. 就拎去回收嘅啦。 好嘅，好。我哋時間差唔多，轉頭再同阿邱榮講傾，因為我都應該想了解多啲，因為呢個計劃整咗呢一啲嘅廚餘回收嘅地方喺度啦。咁究竟初期嗰個適應期會點咧？會唔會都大家未必識得用啦？使唔使啲人要看住啊？教佢哋點用？或者頭先嗰個適應期幾耐，令到啲人用嘅次數越嚟越多咧？轉頭翻嚟再傾。邱榮光咧就係環保協進會總幹事。2024年1月19日，正生会涉嫌诈骗捐款，四名董事被捕，正生书院校长等三名董事被通缉。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2.9%，就业不足率维持于1%水平。 天文台预测一道冷风将横过华南沿岸，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 以色列总理称已告知美国反对在加沙战后建立巴勒斯坦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有講到4月1號垃圾徵費之後啦，即係多咗人做回收啦。其中廚餘方面咧，就而家喺一啲嘅公屋啦，話嚟緊一啲私人屋苑都可以申請一啲嘅廚餘回收嘅收集嘅機，咁啊之後亦都可以係運送到去大型嘅一啲廚餘回收嘅設施啦 ，O-Park 啊嗰啲去處理嘅咁。邱榮光頭先又同我哋講到，其實早喺2021年咧，佢哋環保協進會啦，同一個嘅大型嘅屋苑啦，同埋一啲嘅屋村咧，都有係做到一啲嘅計劃嘅。咁當中有啲咩經驗可以係睇到或者分享嘅咧？咁繼續同邱榮光傾啊。邱榮光咧就係環保協進會總幹事，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头先咧就讲到有啲屋苑咧，你哋过往都试过做一啲嘅厨余回收机喺嗰度做啦。可唔可以讲下初期其实系咪啲居民都好唔熟悉去用，或者唔敢去用啊？或者个使用量都相对低啲？有啲咩方法令到或者吸引教识啲街坊去用咧？ 系啊，阿先生问得好好噶啦。真系做呢一个工作咧，因为嗰阵时讲紧厨余回收咧，都系对大家都系好似比较新啲嘅概念啦咁。咁但係都得到嗰個屋村嗰個立法案法團啦，都大力嘅支持。咁嗰陣時我哋都係揾一間屋村嘅時候呢，其實我哋都有考慮公共屋村嘅。咁但係就好似好多嘅障礙要跨過啦先至可以做。咁結果我哋都揾咗一個私人屋村，咁係佢自己舉手啊，佢哋想做啊咁樣。咁傾嘅過程裏面呢，就好要顧及啲居民嗰、那個即係關注點嘅。正話講例如話啲廚餘嘅機收嘅時候咧，唔好話臭發出臭味啦，就唔會話有小強走出嚟啦咁。咁所以喺嗰個回收嘅過程裏面咧，嗰啲嘅廚餘咧，我哋會即晚會運走，就唔會俾佢過夜啦咁。咁呢個就解除咗嗰個問題，即係嗰個臭味啊等等嘅問題啦。咁第二樣咧，就我哋都傾咗好多時間咧，就喺個回收嘅時間裏面，即係話幾點鐘去回收係最啱咧咁。咁嗰陣時最後嘅落實咧，就係夜晚嘅6點鐘就去到10點鐘咁。咁嗰段時間大家就開始食飯，食完飯啦，咁就開始拎啲廚餘落嚟啦咁。咁當然咧，都聽到有啲嘅即係翻工嘅即係朋友啦，又比較後生嘅人咧，就話：哎呀，我哋有冇用過廚機啊？佢哋都冇用喎，點解啊？佢話：哎呀，我放工翻嚟咧，都已經過咗鐘啦。咁香港啲人真係好勤力，有啲做老嘢。咁但係咧，嗰個時間性都必須即係要有啲嘅限制啦。咁因為都要配合翻廚餘廠嗰個收廚時間，即係佢哋去到某個鐘數就會即係夠鐘啦。咁樣咁我哋都要之前拎去啦。咁所以嗰個都係同居民商議出嚟嘅。咁第三樣咧，就係講點樣拎啲廚餘落去嗰個廚餘機啦。咁如果講到最環保嘅方法嚟講，好多人都提議話：喂，嗱，大家拎住一個盒，咁啊將嗰啲廚餘擺落去，咁啊拎到落嚟咧，就倒落嗰個廚餘機裏面。咁因為廚餘機裏面有大嘅膠袋啦，咁啊最好啦。咁就冇理由咧，就再將啲廚餘擺落個膠袋，然後又再擺落個廚餘機，咁又即係用多咗個膠袋咁。咁呢個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好好嘅做法啦。咁但係又有其他考慮點，啲居民咧都提到啦。嗰啲人拎嗰啲廚落嚟嘅時候咧，因為驚咧佢哋漏咗嗰啲汁出嚟啊，咁變咗佢一路行嘅時候咧就走咗條即係食物汁嘅路途出嚟，咁當然唔衞生啦咁。第二樣咧就曾經發現過咧，即係佢哋話，即係佢哋好十幾年前試過一次試驗計劃嘅好短嘅計劃咧，就啲 朋友拎到嚟嘅時候咧，就將嗰個盒倒咗啲廚之後咧，咁就有啲嘢剩喺度，喺黐住啊，咁佢就喺度哼嗰個側邊啊，即係將嗰個盒哼落嗰個廚機個 哼爛咗啊！ 唔係佢哼，即係將裏邊啲汁嗰啲倒曬落去， 即 係 噴翻出嚟啦 嚇。係啦，咁叮叮叮叮叮叮咁，咁你一個人喺度叮咧就咩啦 ，OK 啦。咁你好多個人喺度叮叮叮咧，咁住喺低層啲嘅朋友，咁啊俾佢好大滋擾啦咁。咁結果咧，暫時嚟講，我哋都係需要咧嗰啲廚擺個膠袋，咁然後拎到嚟咧就擺落個廚機裏邊，咁然後嗰啲袋即係送到去依個 OPAR。即係處理嗰個廚嗰度地方咧，咁佢哋就會叫一個叫破袋，就將嗰啲袋咧破開，咁然後將啲廚攞翻出嚟，咁佢哋就去處理嘅咁。咁香港廚量其實真係好多，大家即係可能唔講唔知啦。香港每一日嘅家居廢物，即係掉去堆填區嘅，差唔多一萬幾噸嘅廚餘咧，竟然係佔咗三分一咁多。即係話我哋每一日啊～每一日係掉緊三千幾噸嘅廚餘，其實個量非常之大嘅。 我想問咧，邱榮光頭先講咗嗰個成個以前之前做嘅經驗啦。日後實施咗垃圾徵費之後，做法會唔會有啲唔同啊？例如嗰個袋，可唔可以用一啲普通袋而，定係要用指定垃圾袋裝住啲廚餘放到個機嗰度做嗰個頭先你講嘅破袋咧？同埋話嗰個即係機嗰個收呢啲廚餘嘅時間會唔會再夜啲？因為日後可能用嘅人更加多噶嘛，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咧？又？ 嗱，而家我哋即係而家收到嘅信息咧，都係唔需要用嗰個垃圾袋嘅。咁不過我哋仲喺度商議嘅期間啦，咁同埋我哋嗰個所謂試驗項目咧，都差唔多完噶啦，咁就幾個月到嘅啫。咁但係個成績咧，都見到係好嘅，咁所以政府咧都即係睇到嗰個成效都唔錯咧，咁都推出咗咧喺。即係公共屋邨啦，或者私人屋邨裏面咧，咁如果有一個某一個數量嘅住户係願意話，我哋會參與咧，咁所以佢哋都會提供一部廚餘機啦，同埋會負責埋去回收嗰啲廚餘嗰個動作咧，咁佢哋都會去做，咁所以呢個都係即係政府想配合一個回收廚餘嘅工作嚟到做啦。咁其實早前佢哋都接觸過好多啲嘅，即係譬如做嗰啲。提供食物俾學校啊，嗰啲食物供應商啦、啊，咁因為佢哋喺做一個嘅食物嘅過程裏面咧，譬如好多啲菜頭菜尾啊，嗰啲嘢佢哋都會掉噶嘛，咁嗰啲就佢哋都要去處理嘅，咁如果佢哋都能夠一次過拎咗去 OPAR 就更加好啦。 而家你覺得呢啲廚餘嘅用開嘅喺日後垃圾徵費之後嗰、那個使用量仲應唔應付到呢？ 我哋嗰個做法咧就係、是、嗰部機咧，如果佢滿咧，佢就會俾個信號我哋。咁我哋知道咧，就將佢裏面個桶咧就拎出嚟，就換一個新桶落去。咁所以我哋都有啲嘅機咧，已經係每一晚要換兩次桶噶啦。咁同埋嗰個做法咧，就係話如果係密得要做嘅話咧，咁我哋咪換密啲咯。咁同埋最初嘅 多啲人做喎、啊，咁要人手上面。 冇錯，人手要，同埋我哋最初入機嘅時候咧，都可以講咧，我哋係每一部機差唔多係跟一個人咧，就路做呢個環保大事去搞啲市民用嘅。咁啊變咗喺頭嗰幾個月裏面咧，就等大家都用得好暢順，教識佢用。咁然後我哋慢慢縮減人手咧，就減到譬如每四五部機先有一個人去即係睇住佢個運作啦。咁呢個都係要用家咧係用得舒服咁先至得嘅。 而家话政府话有啲超过一千户嗰啲私人屋苑可以申请啊，环保基金可以有总共1500个呢啲厨余桶，够唔够？你觉得？ 我谂会仲加需要多啲啦，因为咧而家嚟讲，大家忽然间醒觉要垃圾征费咧，我谂大家就会紧张好多。咁你都谂到啦，其实煲汤啊嗰啲咧，哇，真系好多汤渣噶嘛。咁如果嗰啲嘅时候咧，咁你要买一啲嘅环保袋。去收咁當然要買好多啦。第二就係拎喺堆填區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嘅處理方法咯。拎咗去廚廠就係一個即係比較好嘅方法。咁所以話其實我諗差唔多區區都要有㗎啦。如果我哋有啲睇下即係其他地區嘅經驗啦，佢哋有架車咁播住音樂咁叮叮叮咁周圍去收廚餘啦。咁但係香港其實又唔係好可行。即係你諗下一間大廈幾十層樓高。佢聽到個叮叮落得嚟，嗰架車都走咗啦，係咪？咁、 okay. 所以個配套都係需要大，即係落啲功夫。咁政府都諗緊好多方法嘅，咁市民配合啦。我諗呢個好緊要啦。 OK， 好啊，唔該曬邱榮光，同你傾到呢度。邱榮光咧就係環保協進會總幹事，講到一啲廚餘回收嘅機 啦，過往喺啲屋苑嗰度做嘅時候，可能面對嘅唔同嘅問題啦。一八七二三呢，都講下你嘅睇法。仲有馬小姐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主持。 你好，請講。 係咁樣嘅，我對於今次咧政府呢、這個即係強行實施呢一個嘅即係垃圾徵費咧，其實我哋市民咧唔係唔想配合啊，而係問題咧我自己親身打通咗電話嗰個環保署嘅熱線咧，佢哋嘅職員全部都係答唔知，同埋淨係話收集意見，唔係嘛？你而家要執行、哦，執行罰款到口罩令咁、哦嗯，你答我唔知 道。你問啲咩？佢話唔知啊，但係其實 嗱好簡單，條問題係咁嘅。我話嗱，每日都會買外賣翻嚟，嗰三個兜嗰三個盒，我哋食完就會隔咗啲湯渣啊，咁嗰啲水去咗廁所啦。咁然後就即係唔想話有異味啦，咁啊冚翻個蓋，原袋嘅包住拎出去抌，任何人都係咁做啦。但係而家你叫我再套多落去一個環保你指定個袋再去抌，還是係抽起原身跟翻嚟屋企嗰間餐廳嗰個袋拎出嚟，然後入落去嗰個環保袋抌，咁我屋企咪剩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外賣翻嚟嘅背心袋咯，咁又點處理呢？佢哋都係答唔知，咁所以嚟講，我根本你哋呢一個計劃係喺眾街坊所有嘅坊間都係嘈緊，就係話點會咁樣去行法呢？因為你冇解決過，同埋有個問題咧，我想藉此你哋呢個機會講一講嘅，好嘛？就係話一路以嚟，如果喺呢一個教育意識裏面，你喺個電視廣告拍片就話，點解唔早廿年前？係廿年前千禧一開始嘅時候就係話，我哋買翻嚟嘅背心袋係應該留起去出街嗰陣時咧，就係用嚟買嘢啦。咁同埋嚟講咧，你用完之後開始舊啦，個袋係跟手就掉埋垃圾。我用咗好多年都係咁噶啦，所以咧每個月三十個垃圾袋咧，我都用唔到四個。 嗯，所以而家就反而就突咗呢一啲本身要用緊嘅一啲即係買嘢用剩嗰啲膠袋嘅問題啦。同阿馬小姐傾到呢個先，仲有黎先生打上嚟，喂，早晨。 早晨啊，我姓黎㗎。 係，請講。 我覺得咧，你香港我七十歲啦，就係、是、我係好支持呢個環保嘅，但係你我拎嗰啲兩個回收點咧，六六點咧，廿點半粒裝我個位，你想話區區有，其實就揾笨嘅。 嗯。 同埋咧，我為咗環保啊，已經俾屋企人鬧我已經劈咗出去咪算數啦。我話梗係唔係啦，為咗下一代我哋要。 嗯， 我想問下主持人，你哋樓下嗰個清潔會唔會休息？會唔會放紅一放假？你哋輪休嘅啫嘛。 嗯哼， 你哋冇理由賴咗我哋市民，話抌咗喺嗰度冇人收。你要我哋啲翻屋企有乜理由啊？ 嗯， 即係我希望咧嗱。嗰陣有啲嗰啲叫做三色箱，我最支持嘅，我分曬佢，擺喺三色箱嘅。而家三色箱完全冇曬，但係我哋去六六點嗰度，但係咧，我嗰度咧，我住牛頭角咧，就要行到好遠先有六點嘅。 嗯， 咁你話我點樣支持政府咧？我想問。 OK， 好啊。其中一個就係講啲回收設施嗰個分布啊，同埋啲街坊都覺得遠嘅問題。同阿黎先生傾到呢度，仲有羅小姐早晨。 喂，蕭樂文啊， 你好 啊， 請講係。 係我咧就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因為而家咧，阿特首咧就勸勉咧嗰啲官員咧做好啲簡單啲入屋啊，但係我覺得咧佢哋咧就做得真係唔夠啊。我哋啲市民咧，我哋係好歡迎呢個計劃環保，但係目前而家香港嘅社會咧嘅環境同機遇咧，同埋佢哋組織嘅準備功夫係唔夠嘅。 嗯、 我哋啲市民啊，個個都蒙查查，唔知邊度點樣倒廚餘，唔知點樣，完全係唔冇得共識啊！我提議啊，好唔好啲官員考慮下，醖釀下，遲一年推行，安排好啲老人家嗰啲。即係住宿嗰啲咧，安排好地，佢哋點樣去收嗰啲垃圾？ 院舍， 係院舍，準備得好啲，教育我哋啲市民好啲，咁先去嚟搞咧，唔係又是一塌糊塗，搞到咧甩甩漏漏。哎呀，真係好辛苦啊！我覺得咁樣。 OK，OK， 即係睇下會唔會考慮嗰個推行嘅時間，真係會延遲啲啦。不過暫時政府冇咁講嘅。咁，再陳小姐打上嚟，早晨。 係主持你好嘅。 你好。 我想講嘅就係、是、我自己咧就其實上一年咧我已經即係我自己係住嗰啲單棟，雖然係有業主立案法團啦、 嗯， 但係咧就冇人去，我唔知係咪冇人合作啦嚇。

2024年1月19日，圣生会涉嫌诈骗捐款，四名董事被捕，圣生书院校长等三名董事被通缉。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2.9%，就业不足率维持于1%水平。 天文台预测一道冷锋将横过华南沿岸，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 以色列总理称，已告知美国反对在加沙战后建立巴勒斯坦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講有關於垃圾徵費的問題，咁啊見到有啲嘅大廈咧嘅物管公司咧都話，因為可能用多咗垃圾袋，然後尤其是喺一啲所謂叫做執手尾嘅情況啦，即係如果有啲住户係違規，未必用過紙垃圾袋嘅，或者係穿咗啊等等啦，或者係包唔曬成件垃圾啦，抌咗出去嘅時候，清潔嘅工人或者公司咧都係要做個執手尾嘅動作，就用翻個指定嘅垃圾袋咧係合規咁樣去包翻好去嘅。咁啊見到有啲嘅講法都話，令到可能嗰個成本或管理費會增加，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了解到佢個區嘅情況，一啲嘅大廈嘅情況係點啊？有葵涌東區議員周傑瑩，早晨。 喂，早晨。 你好，周 傑 瑩。係喺整體講嗰、那個嗰啲成本啊，管理費增加之前咧，你有冇都整體講下而家呢個垃圾徵費嚟緊四月實施咧，有冇聽到市民有啲咩執行上面嘅即係關注或者疑慮咧？仲？ 其實都有嘅，好多街坊都覺得係唔清晰啦，即係可能網上面而家新聞多咗啦，最近呢個星期，咁但係好多位置都唔清晰嘅，尤其是係關於一啲嘅私人樓宇啦，或者甚至一啲劏房户啦，佢哋嘅認識會比較差啲。咁如果係私人樓宇嘅話，可能有啲法團已經係喺管理費上面因為垃圾徵費而做咗調整啦。咁但係實際上整個操作係點樣呢？亦都係未清楚。系啦，咁所以都会有好多街坊过嚟问我哋啊，究竟应该点算？ 即系所以啲街坊都担心系会话管理费加，但系就好多都唔知道究竟会加几多，系咪咁样？即系主要系咁。 大部分系咯，但系有一啲就已经系通知咗会加。 有冇听到话如果要加嘅时候，去到加几多？有冇听过啲个案系加成点咧？幅度上面？ 都有嘅，我哋葵青有一啲私樓呢，就往年就已經加過管理費，咁然後咁就收到街坊求咗啦，咁因為垃圾徵費就再加$100啦，咁 原本 係 幾多錢 ？OK， 原本$300係啦，咁而家就加咗$100去到$400，其實升幅都幾大嘅，33%。 但係個住户嚟講，咁點啊？都要俾嘅啦，都即係都最主要嘅求助係啲咩咧？即係向你哋求助可以點做咧？ 他哋求助呢就是觉得唔係太满意啦，咁首先本身个管理费已经比较高啦，因为他哋係即係佢哋卡佢话楼下係冇保安嘅。咁然后管理上已经$300好贵啦，仲要加到$400。加上好多人住嗰度呢，咁就一啲係业主，一啲係劏房。咁佢最唔满意嘅就係觉得如果我加$100係咪真係我要帮劏房俾埋呢？咁第二就係、是、咁如果係要收钱咁样，会唔会算係一种包底形式呢？会唔会有啲本末倒置？ 佢哋係一啲唐楼，单栋唐楼嚟嘅，係咪？ 係呀，冇错冇错。 所以剛才你讲到嗰个劏房嘅问题，其实喺你哋区内多唔多呢啲单栋唐楼又多劏房，所以即多劏房嘅可能又日后即制造嘅垃圾亦都可能多啲啦，或者要所谓嘅執手尾嗰啲嘅指定垃圾袋用嘅费用亦都可能多啲啦，咁多唔多呢一类型嘅大厦而管理费都增加㗎，头先嗰个案以外嘅话。 其他嘅话佢哋係因为未调整，因为我有特登落去区嗰度做过啲街站去问下其他大厦，咁暂时都仲未，即係佢哋法团都未通知话会加管理费同埋点样处理囉。 但本身多唔多呢啲单栋唐楼又多劏房㗎呢？又 都多嘅。 类似嘅情况，咁如果咁讲都可能都会喺其他大厦度出现㗎喎，係咪呢？ 预计会係囉。 但呢、這个你讲嘛，你讲嘛。 你講 。但呢個情況我就喺度諗，會唔會都係短期性嘅？即係就算所謂嘅執手尾或者叫做包底啦，咁即係額外嘅呢一啲由清潔公司或管理公司用嘅呢啲紙垃圾袋，係咪都係短期咧？即係可能日後成件事行順咗，又未必要嗰個嘅管理費一路要去到咁貴，會唔會減翻咧？咁 佢法團通知嗰張紙咧，其實都有講到嘅，就係因為佢整個買膠袋嘅費用提升咗啦，因為佢哋都要買噶嘛。咁然後劏房會有多啦，咁佢哋都怕初期出現問題，所以係先收加100蚊嘅管理費，咁就唔係永久嘅，之後都會因應情況而調整。咁但係就唔係話肯定會降定唔會降。因應情況啦，咁樣樣。 你覺得加呢個100蚊嘅幅度算唔算係合理咧？或者嗰個中間有冇解釋得清楚？究竟個理據嗰個嘅即係加幅個透明度，你自己覺得點啊？ 其實未清楚合唔合理，但係咧咁佢都有講到嘅，佢就話可能佢自己嗰張紙寫啦，就話可能要買多600個膠袋啦，即係平均每個月咁費用大概係6600蚊。咁如果6600蚊每回收100蚊嘅話，其實都稍微多咗啲，可能佢哋怕混亂啦，或者會使得啦。咁、 okay. 但係啱先第二條問題 ，sorry， 我唔記得咗。 係咯，即係個透明度嘅問題，即係我意思，即係佢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好多住户就會反映係唔係好清楚佢收100蚊係點樣樣用，因為佢都係話膠袋就自己買啦。咁但係咁你管理上面係100蚊係仲會做啲乜嘢嘅咧？咁回收啊、收垃圾各方面又未通知係點做，咁所以佢哋就比較憂慮啲。 另外就講講環保署話研發緊呢一個嘅手機應用程式，咁等啲市民可以影相去上載啦，亦都提供呢個 GPS 定位等等呢啲資訊去舉報一啲違規抌垃圾嘅情況嘅咁。你自己覺得個情況會係點咧？預期有咗呢個程式之後，對於一啲即係監管或者處理違規棄置一啲冇入喺剪垃圾袋嗰啲垃圾，有幾大幫助咧？呢個？ 不过关键你都要睇街坊睇唔睇到。如果对方系有心去咁样去违法嘅话咧，咁佢都会静静计嘅。咁啊，好难认得到，好难即系认得到系边一个住户而去举报佢。咁当然，如果有啲人知道长期系嗰户噶啦，咁样样又认得到嘅，咁相信都会有帮助嘅。 作为区议员，有啲乜嘢可以跟进收到市民呢啲有关于垃圾征费嘅查询或投诉？ 其实我哋都要问多啲佢哋意见嘅，因为好似啱先咁讲啦，我都特登落去做街站啊，去问下啲街坊系咩情况。咁但系其实好多人见到佢哋系认知仲系唔够嘅，尤其是系劏房户啦。当我问到几户劏房户嘅时候，佢哋都系话吓唔知喎，业主冇同我哋讲啊，我哋都唔清楚要点收价、几钱价咁，即系。好似大家個步伐係仲未跟上啊，同埋甚至好多嘅法團主席有時去問下佢哋咧，佢哋都會話啊，其實我哋都未搞清個條例啊，我哋都唔知道應該點處理好。咁所以都希望即係政府可以同我哋一起去做多啲溝通啦，咁願意同我哋去落嚟搞多啲嘅講座啦，去做居民大會啦，去教育下市民究竟係點樣。去處理咧， okay. 或者問問題嘅時候，都希望有環保署等等係可以回答到我哋同埋街坊嘅問題咯。 好，唔該曬周傑瑩，同你傾到呢度。周傑瑩咧係葵涌東區議員，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陳先生，早晨。 係啊，早晨。 你好。 我係法團嘅係委員嚟嘅。 好。 咁我哋而家法團都即係好頭痛啊。 點樣咧？頭痛邊一方面？ 我議員咧就話點解收咁多錢？每户收100蚊咧，而家我而家我哋啲大厦咧几十层高啊嘛，啊咁啲垃圾就会由垃圾槽输送落去地下噶嘛，咁期间一定会有穿啊漏啊，咁咧法团咧就需要画一个最大嘅胶袋，每一个系70几蚊嘅，同即 系70几蚊个胶袋， 谢展话话唔好执手尾，唔到你唔执手尾啊，到时咁嗰啲穿咗啊烂咗嗰啲点啊？你焗住都执手尾噶嘛？咁每一个70几蚊，100个系7000几蚊。 70几蚊一个指定垃圾袋咁贵？ 最大嘅胶袋， 11蚊喎，应该唔系咩？ 吓？ 唔系11蚊，我见政府话11蚊嘅最高嗰啲。 11蚊， 即系仲 anyway 啦，总之无论如何啦，就系、是、有一啲大嘅垃圾袋要处理吓， 即系要包尾咯，要执手尾嘅，冇可能唔执手尾噶嘛，系咪？佢环保署有冇谂过呢一样嘢？嗰啲穿咗啊，烂咗啊，咁法团管理公司啊，需唔需要执手尾咧？系咪由佢咧 ？OK， 系嘛？吓，佢根本就系、是。 即係講咗等於冇講，係咪？唔需要執手尾。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先都講到佢哋作為法團啦，佢哋見到個問題咧，有一啲嘅垃圾可能經過垃圾槽落到去下面嗰陣已經穿咗啦，咁又要更加多嘅其他紙垃圾袋去做包住佢咁樣啦。再馮小姐，早晨。 早晨啊，主持，我就觉得剛才有个姐姐讲得好啱啊，应该政府应该推迟執行一年，因为点啊，佢根本冇做到功课呢几年，系咪？你话一年已经執行咗，即系推迟執行啊嘛，而家如果佢有做功课嘅，而家唔会咁多问题啦。咁既然你冇智慧嘅，咁而家你各大电台又咁样讲，咁咁多人俾咗咁多意见佢，佢应该听晒所有嘅电台，搜集晒所有市民嘅意见，佢觉得佢应该去点样解决，佢做晒功课佢先去推行。咁同埋我覺得而家都係錢嘅問題啫，點解你啲出面啲膠袋咁平？點解政府賣俾市民嗰啲會咁貴嘅呢？係嘛？你可以限制佢哋㗎，所有你要派膠袋嚟你街市嗰啲，你可以俾膠袋啲街坊去買嘢，但係你又要用政府嗰隻，咁你咪平啲咯。即係唔通嚟買魚濕落落嚟，你唔要膠袋咩？咁如果賣魚嗰個膠袋都係你政府嗰啲，咁我哋翻賣完魚沖沖入邊嘅，咁用得翻個袋啦。好多嘢可以慳到錢嘅，點解你政府去帶頭去賺咗錢先？嗰啲膠袋我唔知佢點解要咁貴啊 ？OK， 明白，即係指定垃圾袋嗰個價格。 係咪啊？你啲價格咁貴，同埋你啲官員唔做功課啊？你話二一年推行啊嘛，你而家就延遲執行。咁呢幾年你哋做咗啲乜嘢嘢？如果佢哋冇呢啲智慧，而家過個電台咁多市民去俾咁多意見佢，佢要揾多一年你哋做功課。 OK， 好啊，唔該曬馮小姐，張梁女士，早晨。 早晨啊，主持。 你好。 你哋而家嗰個政府咧，要我哋指定嘅包裝袋，只係個外表，咁裏邊嘅垃圾，咁我哋賣菜啊、賣魚啊、賣肉啊，都有膠袋噶。咁我哋唔通唔抌啊？一樣抌翻落去嗰個指定包裝袋裏邊個膠袋裏邊嘅啫。咁點解你哋唔將呢啲全部？膠袋將所有嘅賣菜賣魚啊，嗰啲發泡膠啊，呢啲減少咗佢啦。咁可以用一啲循環再用嘅膠袋，咁我哋又可以裝嘢，又可以抌垃圾，又可以循環再用，又可以環保。咁點解要指定嘅膠袋，而裏面我哋啲膠袋拎去邊啊？我哋去買外賣食飯嗰啲環保袋，嗰啲發泡膠拎去邊啊？又咪抌落嗰個指定膠袋裏面，唔通唔俾我哋抌啊？咁你啲嗰啲膠袋又咪係影響環境 ？OK， 即係用多咗個，即係可唔可以就係一般啲鋪頭，除咗話某啲便利店嗰啲零售點之外啦，其實頭先話賣菜、賣魚、賣肉嗰啲，係咪全部啲膠袋可以用指定垃圾袋咧？一袋兩用咧，做到。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陣。 义务工作有如跑马拉松，长跑长有。他们是杰出义工奖得主高荣之、龚王盈敏以及赛马会众心行善杰出常青义工奖得主90多岁萧阿仪、66岁江耀勇。 身体唔喐咧就好易会老，个脑唔用咧就会生草。大家一齐来做义工咧，开开心心，好轻松。 哇！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下咧，有社福界人士咧就关注到一啲叫隐性单亲啊，咁就话而家啲嘅政策，包括一啲经济援助、房屋嘅援助咧，都未必可以顾及到呢一啲未完成晒成个离婚程序嘅一啲人士，叫隐性单亲。成个情况都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哋嘅关注，点样有啲嘅政策未必可能好顾及到呢一批人士咧？咁电话旁边有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发展干事吴文慧，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文慧，可唔可以讲下呢、這个隐性单亲呢一批人士，你哋觉得佢哋有啲乜嘢情况啊？未必受惠到啊，啲支援上面未必得到嘅咧系。 其实隐性单亲咧，其实就系讲紧啲未离婚啊，但系同单亲冇乜分别嘅人啦。即系第一种就系、可能佢关系差，已经想准备离婚嘅；第二种就系、搞紧离婚啦。咁、其实喺传统嗰种社会观念之下，即系男主外女主内咧，好多女性咧佢都系婚后做一个全职嘅照顾者啊，去靠佢丈夫每个月嘅家用啦。咁但系当佢哋关系转差啊，或者发生啲家庭暴力，那个丈夫冇再俾家用嘅时候咧，佢就冇咗個經濟嘅收入啦，又冇一個經濟自立嘅能力啦，就好容易咧，佢哋突然之間就失去曬所有經濟嘅援助啦，經濟嘅即係收入啦，咁所以咧， 佢面對嘅問題就係佢哋經濟方面啦，同埋住屋方面咧都出現咗一個情況，即係可能家暴，佢哋想離開個屋企，但係佢哋冇錢啦，咁就所以佢哋可能會選擇繼續留喺屋企，壓忍暴力咁樣咯。 嗯，可唔可以具體講，譬如以經濟上面有啲乜嘢嘅問題或者限制咧，隱性單親呢批人士？ 嗯，其實如果經濟方面咧，就即係可能係綜援啦，跟住或者一啲以家庭單位去申請嘅津貼啦，例如職津啦，即係可能啲父母會翻下啲 part time 咁樣。咁佢哋即係如果呢啲情況之下咧，因為用家庭單位啦，咁所以佢哋其實攞唔到另一半嘅嗰個收入資產證明啦，佢哋申請唔到啦，咁所以佢哋經濟狀況即係就得唔到一個支援啦。咁同埋住屋就都係用家庭單位去申請啦，咁尤其是公屋啦，尤其是而家香港樓價貴，咁佢哋又出唔到去租樓，咁所以咧即係講緊離婚嘅情況，最緊要都係經濟同埋住屋，佢哋呢兩方面其實都得唔到支援咯。 嗯，有冇任何酌情可以處理嘅情況？同埋而家譬如以公屋户嚟講啦，佢哋要搞離婚，咁係咪有冇話譬如你接觸嘅個案，可能嗰個過程係要幾耐？喺呢段時間會頭先講嘅某一啲嘅問題啦，可唔可以都具體講下啲個案面對緊嘅情況係點？ 其實因為香港離婚咧都一定要上法庭啦，咁離婚快嘅就大約一年嘅時間啦，咁慢嘅話多啲嘢要處理咧，就可能兩至三年啦，或者五年都有聽過。咁但係喺呢一段時間咧其實房署本身是有一個叫做有條件租約的計劃呢，去給求婚離婚的人去申請的。但是這個他又未有一個，即是他不是成日 update 一個新的數字，我們就不太知道他究竟批了多少，但是他的條件呢就一定要經過社署的評估啦、審批啦和推薦，這樣才可以推薦給房署，然後就批出這個有條件租約的。但是我們其實有些case 就係佢哋即係佢哋可能申請呢個嘅過程咧，要提供好多證明啦，好困難啦。 嗯。 咁同埋咧，我哋都睇到呢個安置提出安置嘅情況咧，嗰個上限咧雖然係1500個，咁但係其實佢批出咧，即係每年批出就只有490個咯，即係講緊係 3.3% 啦。咁提出安置係包括埋其他情況，即係可能體弱各樣嘅條件咁樣，即係其他唔同界別嘅人士係一齊喺呢條隊入面嘅咯。 即係提出安置就係你頭先講過嘅有條件租約計劃，定係兩樣嘢嚟㗎？ 租約計劃就係喺提出安置之下嘅其中一個計劃，係、啦。 剛才你說有些事要證明，通常如果要這個計劃是獲批，要提供什麼證明？就是我辦緊離婚手續，是不是這樣？ 確定其實通常咧證明都係提供一啲分居嘅證明啊，同對方冇一啲經濟來往嘅證明咁樣咯。咁但係其實呢啲嘢都好難去提供到，即係分居證明其實你係要用一啲即係唔係一個好 official 嘅文件去證明到咯，即係可能要去揾律師先去搞呢一份文件。咁所以其實佢提供證明方面咧都已經遇到一啲困難咯，同埋批出嘅即係就咁睇翻啲數字批出咧，好似都即係比較偏少，因為睇出安置本身已經低啦，咁所以我係諗呢個有條件租約嘅數字會更低咯。 嗯，頭先你哋講話即係睇出安置下面就有一個叫有條件租約計劃咧，有冇一個指定嘅額係俾呢一個計劃嘅咧？同埋有冇話再分次序嘅咧？即係譬如處理體弱嗰啲會係先有睇出安置，定係呢一類叫隱性單親，其實一般係排得後啲，有冇咁樣喺政策上面咁樣嘅？ 其實我哋一直咧都呢一個申請嘅條件準則咧，佢嗰、那個條件其實一直都冇公開過，即係嗰個判決咧就係、在於社署佢點樣排嗰個優先次序啦，佢點樣評估啦，咁所以呢啲情況咧，其實我哋冇人知道究竟有冇話邊一個範疇嘅人係可以優先啊，咩條件可以可能快啲可以上到樓，其實都係唔知道噶咯，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社署啊、政府啊都可以將嗰啲條件啊、申請準則可以公開翻、清晰翻，等大家即遇到困難、需要支援嘅時候，都可以更加容易去申請、去了解。 你覺得針對呢一批叫隱性單親嘅人士，即政府各類政策啦，應該係應該點樣對待佢哋咧？或者應仲有啲咩建議可以令到佢哋喺呢段過程之中係減少佢哋面對生活上面嘅困難？ 我諗其實咧，第一就係、調整咗嗰個申請綜援，用家庭為單位嗰個情況去申請，因為而家其實有啲婦女啊，即係離婚人士咧，佢哋未必可以用家庭單位申請咁，即係佢可能個人申請，希望佢可以放寬到呢一個條件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希望佢設立一個危機家庭緊急求助嘅基金啦，等佢哋去搞緊離婚嘅時候啊，可能受到家暴需要去搬離嗰個家庭嘅時候咧，都可以得到一個經濟嘅援助啦，等佢哋可以喺出面租屋啊，或者搬屋嘅費用都可以俾到佢哋，俾佢一個有一個安全嘅環境啦。另外一個就係家庭暴力上面嗰個定義咧，而家淨係講緊肢體虐待啊、性虐待先係納入家庭暴力啦。咁但係其實精神虐待同言語虐待咧，對佢哋嘅影響都好大。咁如果擴闊咗嗰個定義咧，就可以令到佢哋有更加多嘅保障咯。咁同埋我哋都希望可以設立一個即係重設翻一個單親嘅中心，去俾翻啲單身人士咧去提供一啲情緒嘅支援啊、資訊同埋一啲社交網絡嘅支援俾翻佢哋咯。 OK， 好啊，唔該曬吳文慧，早晨，同你傾到呢度。文慧咧就係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發展幹事，咁講到咧呢一批叫隱性單親嘅人士咧，只係一啲進行緊離婚程序嘅，咁但係可能喺經濟上啊、房屋援助上面咧都未必好到位啊，佢哋面對緊唔同嘅生活嘅困難嘅。講到佢哋嘅情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再見。